给大家就是挑放心的好东西。这茶我们经过多重的检测检验，发现它是真真正正，配料就三种。第一，用的是真正的好的绿茶的茶青，福州本地的。第二，用的是单瓣茉莉花。第三，用的是本地的白兰花。两花一茶出来之后，您再喝出这个茶当中就是本身天然的茶香花香。 没错啊，地道的福州品质，而且能给您保证的是不添加多余的成分，就是纯粹的花，纯粹的茶，纯粹的茉莉花茶，而且是特级 特级 啊。今天这茶叶啊，说实话 您喝这口，我得上里边给您打小包，这抄起来之后可能打几百块钱一斤啊。 是，所以说今天啊，咱们是用口粮茶的价格来品一品精品茶。今天呢，给您带来的是福州磐石茉莉花茶，主品加赠品，给您带来 六罐， 每罐都是半斤的足量啊。特级的茉莉花茶三斤，只要399元，您就能带走。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 但是如果您喜欢网上购物的话啊，也欢迎您到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网上商城去选购，而且呢，我们还会有客服为您解答问题。 咱们说走亲访友的烟酒茶糖啊，传统的四样礼其实就是这个茶，送茶送不错，烟呀、酒啊，咱们说尽量少抽烟、少喝酒，对吧？还戒烟呢，您要送个糖，别人还说你嫌我这指数还不够高是怎么着，对不对？只有茶啊，一家都能够去享用，而且呢，茶代表着是一种文人雅气，所以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，您滴了一斤茶，哎，您到哪儿去都说这个不掉价啊，而且呢，看着这人呢，是您对人的一种尊重，伴手礼嘛，有脸有面。但是选茶的时候您也注意，您别说外边虽然是什么啊，50块钱一斤的就给邀起来了，谁都看得明白。一开包，北京人喝别的茶咱不说啊，在不在行，就是茉莉花一打别人一开开那个味儿，你就闻得出来是不是正的。然后一看那个底儿写的，您给我拿这今儿是特级的。和一级、二级的，和那个三级的，那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您给我带来特级茶，然后在现场再一冲泡一喝，哎呀，和小云给我拿这茶不错呀，能喝出那个老味儿来，哎，这个不错啊，这朋友我交定了啊。真想这才是真正说走亲访友、纪念假日时候带的这个好茶。所以呢，今儿给大家呢，一共是6大罐，6大罐呢，咱们2罐为1份茶礼，这就是3份茶礼。我要是大家呢，我可能会多选几个啊，因为反正呢，到时候你说老张干子那儿不去啊，啊，还是二姑妈那儿不去啊，是那也看看老师去吧。当年的这个老朋友啊、老领导、老同事们、都对自己很照顾，你说咱能不去去看看去吗？对吧？那么其实呢，这3份茶礼399，到哪儿去看这1份？至少都是得在400-500块钱的， 是 咱今天3份399，有着实惠需要用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多配几组呢？对不对？而且这品质这东西自己喝一罐，然后其他的留着送人也是值当的。 是，您得抓紧时间了，我估摸着您这走一趟下来哈，收了一圈好评之后，您会发现这3份没准不够用了。今天呢，给您带来的就是福州的磐石茉莉花茶啊，冰糖甜的口感，是福州的白兰花、福州的茉莉花、福州的绿茶茶青哈、 是， 哎，可以说是原产地零添加，没有多余的成分，就是特级茉莉花茶，给您带来是 6罐， 主品加赠品啊，一共是 6罐 的福州磐石特级茉莉花茶。今天我们用口粮茶的价格去品一品精品茶的味道，这 6罐 一共3斤，三斤只要399元，特级茉莉花茶您就能带走。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